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你好啊，林智恩。 你好， 你好啊，各位听众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林智恩啊，我哋第一节嘅时间咧，倾一倾寻日发生嘅一宗工业意外啊。咁就发生喺咧油麻地一个嘅建筑地盘嘅。咁有一名嘅男工人咧，就喺地盘铺设电缆工作，咁喺高空工作啦，就从高处咧就堕下去到地面。咁送院之后咧就证实不治。咁根据传媒报道咧，咁呢个嘅地盘咧就喺油麻地一个嘅消防支援设施嘅一个地盘嚟噶，咁一名嘅56岁嘅男电缆工人咧，咁就系怀疑喺4米高空咧就系堕地咧不治噶，咁大家都去关注咧究竟呢个事情咧系点样发生啦吓，咁由于咧即系现场消息咧就话现场咧系冇呢个嘅闭路电视啦，亦都冇目击者，咁而事发时咧呢个事主咧系一个人去工作噶，咁所以咧其实佢堕地之后咧都成个几钟咧先至由其他人士去到发现去到报告啦，咁而亦都有一啲嘅传媒咧引述现场消息就话咧，咁当时呢一个嘅工作地点啊系一个嘅电缆架啦，咁就离地大概系4米，咁其实咧就当时咧死者系搭一个嘅电动升降台，就去到大概3米高嘅位置，咁就要再爬上去咧悬挂喺天花板大概4米高嘅电缆架上面工作。咁佢堕地嘅时候咧，之后咧被发现咧，佢身上面系有带安全带嘅，咁但系咧就未知道系咪就绑喺适当嘅位置，而佢嘅安全帽咧就留咗喺电缆架上面啦。林智恩 系咁其实头先阿陆月光都提到啦，咁都有即系死者家属都提到一点啊，就系话根据啦佢去到现场嘅一啲观察啦，同埋警方提供嘅资料咧，其实佢爸爸咧出事嘅时候咧系食完饭啱啱开工嘅，咁我谂家人咧最关注个问题就系点解即系即系呢一个死者咧，系即系出咗事之后，即系几个钟头都冇人理啊，几个钟头先有人报到警咧。咁如果当时有一个安全督导主任系巡逻嘅话，理论上系咪可以短啲时间之内即系发生即系发现到佢爸爸出咗事啦？咁所以即系呢个都牵涉咧嗰个地盘嘅一啲安全嘅措施嘅问题。嗱，咁提到嗰个地盘咧，其实呢个承建商嘅名咧，可能有啲听众都听过嘅，就系精进建筑啦。咁提到精进咧，其实过去3年半入面呢今次呢已经是第4次呢发生一个叫夺命的工业意外的啦。咁比较远嗰次2020年啦，就喺九龙湾宏展街地盘呢就有一个男工人呢就触电死亡。咁另外呢上年有2次呢大家应该会有印象嘅，就係上年9月呢安达臣道天秤倒塌啦，有3死6伤啦。另外就上年年底嘅时候咧，油塘东源街一个地盘咧，就系有一个铁器工人咧，就俾巨型工字铁压死咗嘅。咁去到近期呢一次就10月10号啦，就系佐敦道华道华道4至8号，系一个消防局嘅地盘，即系一个政府地盘嚟嘅。咁今次咧就系一个即系电工啦，高处堕下不治嘅。咁所以就亦都咧即系去到一个讨论啦，就系话究竟呢一个嘅承建商啊，究竟啊需唔需要有更加严厉嘅一啲嘅即系跟进嘅工作咧咁样。 嗱，咁就大家有聽到即係精進建築呢個名字啦，就係今次出事嘅地盤嘅總承建商嚟噶。咁而咧就其實呢個地盤咧就過往一段時間咧都出現過大大小小嘅問題啦。咁包括話地盤沉降啊，或者呢個石屎出現質量問題啊，咁都有傳媒去到報導過噶。咁其實咧就呢啲嘅因應住以往啊精進建築所涉及嘅一啲工業意外事故咧，咁其實政府都已經對佢咧係有一啲嘅懲處。 噶啦。咁包括咧就暂停佢去到竞投一啲嘅政府工程嘅招标啦。咁嗰个暂停嗰个嘅期限咧就会去到今年年底噶。咁但系咧即系呢个地盘咧就当然系佢以往已经系竞投翻嚟噶啦。咁所以咧都仍然由呢间嘅承建商咧去到处理呢个地盘嘅工作噶。咁而亦都咧就系大家都记得啦，今年四月咧咁其实政府亦都系推出咗咧系呢个嘅修订呢个嘅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嘅修订啦，得到立法会通过啦，并且即今年四月已经生效啦。咁将咧呢个嘅雇主所承担嘅工业安全嘅责任咁如果系违反咗相关嘅问题，或者违反咗相关嘅条例嘅话咧，雇主承担责任嘅咧就系会加重个罚则啦。咁可以循公诉去到程序，公诉嘅程序去到定罪咧，就系可以最高罚款1000万，监禁两年。事实上咧，咁之前嗰个嘅安达臣道嘅天秤意外咧，咁已经系相关嘅政府部门，包括劳工处啦，以至屋宇处咧，都对咧相关嘅承建商同埋相关嘅责任人士咧，已经提出咗起诉噶啦。咁好啦，即系一系列嘅一啲政府嘅当然有指引啦，咁而家亦都有啲嘅執法嘅程序啦，咁同埋咧亦都停止咗佢嘅一啲对政府工程嘅招标嘅资格啦。咁仲有啲乜嘢嘅招数可以係促使雇主去到关注到工业安全呢？ 係，其实呢如果讲开即係呢个当局呢即係針對精进嘅一啲規管行动呢，其实都有一啲㗎。咁譬如就係上年呢九月同十二月，因为有两单意外之后呢，其实劳工处都有一个特别巡查，就係佢一次过睇晒呢个承建商即係全港嘅一啲地盤嘅安全啦，咁包括一啲全方位嘅检视。咁所以呢度有个疑问啦，就係话即係做了一次全方位检视之后呢，即是点解仲会有一啲意外发生啦。咁第二呢就係头先陆月光都提到嘅，其实呢安南神道嗰个天秤事件之后呢，发展局上年呢嘅九月呢就开始暂停精进所有公务工程嘅类别嘅投标资格，去到今年年底。咁即係话其实而家呢即係精进仲係唔可以有一个投标嘅资格嘅。咁所以呢今次呢再发生呢个不幸意外之后呢，发展局呢就亦都表示啦，会按机制呢考虑採取進一步的一些規管行動，譬如呢就是考慮延長暫停他的投標再暫停他的投標資格再長一段時間。但我都留意到呢，即有一些的譬如工人權益的組織呢都會認為，即譬如對於這些的不達標的公司，即除了暫停個投標資格之外，還有沒有更加嚴厲的規管行動呢？譬如就甚至是取消可能他的一些投標的資格等等呢。這個一陣間都可以跟嘉賓去傾下的。 嗱，講翻呢單嘅事故啦，咁其實今次咧就個關鍵就在於點解呢位嘅工人高空工作，佢有戴安全帶，咁但係仍然會出現意外咧，咁佢係咪冇綁喺適當嘅位置咧？咁而咧今次事件咧，勞工處就話咧已經向有關嘅承建商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啊，咁就停止呢個建築地盤喺高處進行鋪設電纜嘅工作。咁而咧就當然啦，就係當局係全速咁去進行調查啦，咁同埋咧促請雇主去到履行雇员补偿条例的补偿责任。好啦，咁究竟点样去理解今次嘅事故呢？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一啲嘅关注工人权益嘅组织同我哋倾下啦。有工业伤亡权益会嘅总干事萧善文喺电话旁边。萧善文你好。 两位主持好。 系，或者请你讲下你对于今次嘅事故掌握嘅资料有几多啊？ 据我哋初步嘅了解咧，就系、是、呢位工人系一个电工啦，咁佢就喺一个电制房度做一个拉电线嘅工作嘅，咁就喺一个佢哋行内俗称疏西嘅地方，即系摆一啲电线嘅槽嘅位度咧，就跌落嚟嘅。咁当时就身上面有安全带啦，但系就似乎未见有独立救生绳，或者系唔喺个身上啦。反正个独立救生绳就咁现场所见亦都有升降台嘅，但系出事嗰个位置咧就距离升降台有一啲嘅距离咯。 有冇都去打听一下，即系嗰个嘅事件个发生嘅原因系乜嘢咧？还是都可能系都要有待调查？ 我相信都有待调查。咁 而家所知嘅係喺高處墮下係呢個消息係確切㗎啦。咁我哋要諗就係點解會喺嗰個位置出現啦，因為正常嚟講嗰個地方係唔適合俾人去行嘅地方，或者係一個穩固嘅位置嚟嘅。咁如果要做呢啲高空嘅工作呢，就要使用升降台啦。咁當然啦，有行內嘅人士提到啦，其實有啲位呢可能升降台過唔到去嘅。咁工人的而且確係有機會要爬上呢啲電纜槽嗰度去做嘢嘅，但係確保個工人安全嘅時候，就必須有一個穩固嘅點俾工人扣個獨立救生繩咯，咁先可以避免佢哋喺高處墮下。 另外剛才我都提到呢，其實那個的電工呢是獨自做緊嘢，亦都係唔知墮咗地之後幾耐先被發現，有冇了解到呢，即係嗰個情況係點樣，即係點解咁耐先有人發現呢？ 后来听返佢哋讲呢，就係、是、当时喺嗰个位置呢係的而且確电工自己一个人做嘢嘅。佢哋话呢，其实现场唔係佢哋话佢哋嗰天人有七八个人嘅。有一啲嘅各个工人分散喺唔同嘅地方啦。咁嗰个位置就唔需要太多人手啦，以佢哋所讲。咁所以就係、是、工友自己一个嘅。咁但係几时被发现呢，就似乎应该个事发係12点至2点呢段时间囉。发生意外啦，但系几时即系发生？究竟发生咗几耐被发现就唔清楚啦。 你系咪都联络过就系事件嘅今次工程嘅大判啊？系嘛？ 我哋有联络过系。 有咩嘅沟通咧？ 主要都系希望佢哋去搞翻清楚，究竟佢哋系唔系一啲嘅管理制度出现咗问题啦？即系我觉得。首先在個監管上面是不是發生了問題啦，工友出現了意外沒人知啦，有沒有存在一些漏洞啦，即是他們說初時見到工友有曬穿曬安全帶在個升降台上做事，那其實工人是會移動的嘛，那他們是有沒有加強那個巡查監管呢，那這些我們有反映的意見啦。另外也都是要求他們去提供一個較好，即是比較適合家属需要的善后的安排给家属啦。 其实呢我亦都头先关注到一点呢，就是这个的承建商他本身都是即是过去都发生过一些致命意外的。那我见到你在即是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都提到呢，其实在那个管理上面即是这间公司都是需要去做检讨啦。那而那个检讨工作应该是劳工处要去帮手做的。可不可以具体讲一下，其实譬如哪些部分你觉得是最需要在今次事件里面吸取教训？ 其實中觀咁多次意外呢，我自己認為啦，其實佢哋可能喺嗰、那個判咗出去嘅工程嘅監管上面出現咗一啲問題嘅，或者一啲漏洞嘅。即係之前就算天秤意外，大家都知道判咗出去俾一個起嗰、那個天秤嘅公司啦，咁究竟點樣驗秤啊？各樣似乎就參與不多咁樣。咁今次呢一個都係感覺上就係判咗出去之後，究竟點樣落實執行個安全上面，可能係存在一啲漏洞嘅。即係覺得如果一啲事件類似發生都冇改善嘅時候，淨係要求佢哋自己去檢討咧，未必係揾到最好嘅方案。咁所以我先建議官方應該要幫手協助一齊去做咯。 咁各位听众，我哋嘅电话係 1872311,1872311 㗎。大家点样睇今次嘅呢个工业意外呢？咁而今次嘅工业意外涉及嘅承建商呢，咁就过往都係涉及多宗嘅工业意外嘅事故啊，致命嘅事故添嚟㗎。咁大家又点睇呢？可以打嚟 1872311, 同我哋倾下。咁啊，肖市民啊，其实就你觉嗱，而家呢个嘅承建商咧，因为以往嘅一啲事故咧，已经被咧系政府去到暂停佢，去到竞投咧公务工程嘅资格噶啦，咁去到今年年底嘅，咁你觉得呢一个嘅处罚吓，咁系如何咧？咁而家又再出现一个涉及佢嘅呢间承建商嘅一啲事故啦，咁你又觉得有冇啲乜嘢可以再去做嘅咧？ 我谂原本我相信就系发展局发出呢一个嘅，即系做呢个安排嘅时候，希望用一啲严厉啲嘅手法去令到个意外减少啦。咁今次又再发生嘅时候，似乎就呢个方法系只系讲系其中一样嘢咯，唔可以话做咗呢一个嘅惩处就等于可以改善到问题。所以即系除咗如果真系发展局系 最终是会延长那个停标的时间，我觉得都是无可避免的，但是都是不应该就在这里就停步咯，应该要去认真咁样去检讨翻究竟佢里面发生乜嘢事，先可以叫做比较能够去发现咗问题之后去作出改善。 其实咧，你会认为即系譬如咧，假设即系发展局决定啦，真系再去延长佢嗰个暂停投标嘅资格咧，其实对呢间公司咧个阻吓性咧会有几大咧？因为即系虽然佢唔可以，即系佢可以。即係暫時唔可以再喺嗰啲公務嘅工程上面投標啦，咁但係一啲私人市場嘅投標佢都可以再參與噶嘛，咁個阻嚇性會有幾大咧？ 我相信有都幾大嘅力度嘅，因為雖然淨係公務工程啦，但係其實見到私人市場見到呢啲個案不斷發生嘅時候，佢哋都會去卻步啦，即係係咪仲繼續去市去請呢個建築公司去做嘢？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嘅幾嚴厲嘅方向嚟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就係、是、真係要揾徹底地去揾翻佢哋嘅根源咯。 嗱，咁头先都有讲啦，咁政府早前已经修咗例啦，咁就修订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啦，咁就将呢个嘅雇主违反一啲嘅安全工作嘅守则嘅一啲惩处咧，就系、是、提高嘅，咁去到罚款1,000万同埋最高监禁2年。你又觉得而家睇落嚟啦，即系都实行咗一段时间，嗰、那个阻吓性如何咧？咁如果再有真系呢啲嘅工业意外发生？你又覺得呢啲嘅法例阻嚇性係咪足夠呢？ 其實我哋仍然有期望㗎，即係對於法例修改之後去有一個阻嚇性嘅情況，我哋有期望嘅。咁但係始終當然係改咗例之後，而家暫時未有案件係上到庭同埋做一個嘅裁決啦。咁所以始終都要等咗睇下法庭。最终可能由第一宗开始啦，那个情况是怎样，即是个惩罚的情况是怎样啦。咁先能够再去进一步评估究竟呢一个嘅修例系唔系真系做到一啲效果出嚟咯。 嗯， 不过我哋有期望嘅。 吓，咁最后都想请你讲下有关于今次死者嘅家属啦，你都有接触佢哋嘅家属。咁究竟佢哋嘅情况系点样咧？ 所以情绪上面仍然是非常之伤心啦。咁今日下午就翻去地盘度做咗个拜祭嘅。而家主要因为佢哋个经济状况都系一般啦，太太亦都因为身体嘅状况冇办法翻工啦。咁细仔都系啱啱毕业出嚟做一啲兼职，大仔亦都系唔系太稳定嘅，所以个工作唔系太稳定。咁所以我哋都期望各个嘅承建商啦、分判商都尽力去协助家属度过呢一段时期嘅难关。 嗯，即系死者系屋企嘅经济支柱啦，吓。 系。 咁其实而家劳工处都敦促咧雇主去到为呢啲嘅死者嘅家属进行一啲补偿啊，咁其实有啲咩可以争取到 啊？呢、這个阶段主要系一啲因恤嘅安排啦，即系譬如协助佢哋处理后事嘅一啲支出啦，同埋喺赔偿前嘅过渡性嘅一啲嘅经济开支啦。因为工伤赔偿一般都要超过1年啊、年半甚至2年先攞到个工伤赔偿嘅，所以喺呢段时间里面，家庭都仲系好有需要咯。咁就希望各承建商去协助帮手啦。 因恤会点样计算噶？ 通常因为唔系法例规定嘅嘢啦，咁所以就协助解决燃眉之急。通常有两个方向，就是、一项目啦，或者叫做一个就系叫做殓葬费啦，即系处理后事嘅费用啦；一个就系头先所讲赔偿前嘅生活费啦。 嗯 ，OK， 好啊，唔该晒萧善文，多谢你啊。萧雪文就是工业伤亡权益会的总干事来的。咁林志颖我们都听到一些议题啦，即究竟今次他这个死者有带安全带，咁但是他是怎样带法呢？咁而呢涉及的承建商的责任应该是怎样呢？转头回来再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一度失踪的17岁南拔学生曾宪哲已经寻回，警方说下午2点多在马鞍山郊野公园范围内找到他，他身体状况无碍，正在东区医院检查。曾宪哲的母亲在医院会见传媒的时候说，今次事件令他深感港人的爱和温暖，让他们经历儿子失踪八日，台风和黑雨仍然不放弃，最终个仔仍然再生是神迹。他又多谢各方，尤其是警方、消防、攀山拯救队和民安队过去一个星期的协助，亦都要感谢拔萃南书院的义工、家长和救生、民间搜索队和亲友的帮助，还有热心市民向警方和家人提供消息。国泰航空表示，因应以色列的局势发展，将会取消即日至到今个月29号往返香港和特拉维夫的所有航班。国泰表示，如果乘客已经启程，但是仍然未收到通知，可以透过国泰网页的自助订位管理服务查阅航班的最新状况。由于现时能够为受影响乘客重新预订其他往返以色列的航班选择非常有限，强烈建议尚未启程的乘客接受全额退款的选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金融、贸易、专业服务业有传统优势，近年蓬勃发展的创新科技可以充分对接京津冀和环渤海区域的发展战略。香港会继续发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促进者作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与京津冀和环渤海地区的经贸合作。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出席环渤海企业家联盟会员大会并且致辞，他提到环渤海经济圈和粤港澳大湾区两大沿海的经贸区域在华北和华南地区都拥有重要的发展定位，两个区域亦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在对外贸易和航运物流等不同领域上都有明显优势。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机构科学家和国际科学观察员将会在下个星期访问日本，在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采集海洋样本，中国的实验室专家亦都会参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计划展开海水样本采集和实验室分析比对活动，本质上仍然是机构秘书处根据与日方的双边安排展开，不足以构成一个利益由官方充分实质参与长期有效的国际监测安排。中方敦促日方认真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以严肃认真态度建立长期有效的国际监测安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狮隧桥底咧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去到新光中心。咁另外，青衣西北交汇处往九龙方向近住青马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较为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到芜湖街，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桥面， 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和斜村一段系较为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到安定村。另外，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去到龙日村。咁另外提翻大家啦，观塘嘅丽业街系有路面急收，往海滨道方向近住伟业街嘅慢线系需要封闭，一带系较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龙翔道、虎山道桥底、观塘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二十年。 今集的嘉宾是 合摩实业有限公司主席胡应湘。 解决一件个问题的时候，第一样嘢认清咗喂个问题在哪里，知道个问题啦，咁然后就找办法。逢系问题梗有得解决噶。嗱，工程师咧就用简单嘅办法去解决复杂问题。 与 CEO 对话， 星期日下昼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同日下昼五点到六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国剧830县委大院， 上游在南苑的跨界河流污染问题严重，林志伟一边调整艾先知在市里面要的嘢，针对南苑污染问题的发言稿的同时，亦都留意住陆全乡提交的养猪污染整改方案，艾先知又满不满意呢？ 国剧830县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悠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38年或之前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9月至10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悠卡。详情请睇乐悠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尋日咧喺油麻地一個地盤所發生嘅一宗致命工業意外啊！咁就話有一名嘅電工咧，咁喺高空度鋪設電纜嘅時候咧，就從高處墮下到地面死亡啊！咁我哋頭先都訪問咗咧，就係關注今次事件嘅權益會嘅代表啦，咁都講到話啊，究竟點解真係佢呢個嘅佢身上面咧係有安全帶嘅，咁但係咧就究竟有冇去到妥善咁？去绑好咧，吓绑喺一啲安全嘅地方咧。咁亦都点解咁佢喺堕地之后咁耐，即系个几钟嘅时间先至有咧，即系其他人发现咧。咁呢个都好多要去再调查咧，咁同埋值得大家讨论 啊。嗯，系啊。咁同埋头先我哋亦都提到啦，即系譬如工人独自工作呢样嘢咧，即系嗰个危险性会喺边度啦。咁同埋就系如果有多啲即系安全督导主任系巡查嘅话，系咪可以及早发现到呢一件嘅即系意外咧？咁呢啲都系即系值得去討論的地方嚟嘅。 當然啦，勞工處咧就就住呢啲高空工作咧係有指引嘅嚇，咁包括咧，當然最好咧就係可以有一啲嘅工作台嚇，工作平台，讓工人咧可以喺呢個平台上面工作啦。呢啲平台咧係需要有圍欄啊等等啦。咁而咧亦另外亦都有其他嘅一啲保障高空工作安全嘅一啲做法，例如話係設立一啲安全網啦，咁又或者係有一啲嘅安全帶咧去到使用啦。咁而安全帶嘅使用咧，當然亦都係要有一啲嘅穩陣嚇嘅一啲綁到嘅地方啦，咁同埋咧就係一啲嘅獨立嘅救生繩等等咧，都係需要咧係喺呢個安全帶嘅操作上面咧係需要有嘅。咁今次究竟係咪呢啲嘅問題係可能忽略咗咧，或者做得唔好咧？咁呢個咧都有待咧就大家去到調查同討論啦。咁呢個時間不如都請嚟一啲真係關注工業安全嘅人士同你傾下。電話旁邊有工作場所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人员工会理事李光升喺度，李光升你好， 系主持人你哋好。 根据咧就系传媒报道啦，咁其实现场咧系有工作台噶，咁就话咧呢个工作台升到3米，咁但系因为铺设电缆嘅工作地方咧就4米，咁所以咧呢个位呢位嘅电工咧就需要爬上去咧就系、是、就用唔到个工作台啦。其实想问一下，即系工作台嗰个使用范围系点样？咁系咪呢啲工作一定用唔到嘅咧？ 其实唔系嘅，最紧要就系喺嗰个规划阶段嘅时候咧，你俾嗰个工作台俾嗰个师傅咧，啱唔啱佢使嘅？因为工作台有好多种唔同嘅高度，同埋唔同嘅使用范围嘅。现场情况我唔知喺边度啦，我未睇过啦。但系如果听头先主持人讲就话，佢个工作台升到3米，但系嗰个我哋行家叫做即系疏西啦，即系铺电线嗰嚿嘢啦，咁就喺4米，咁咁即系有理由相信嗰个师傅就离开个工作台就擒上去啦，咁其实好危险嘅一件事嚟噶，因为你离地咁高，嗰边冇遮冇掩噶嘛，万一差错个跌落嚟，咪好危险，咁所以咧。喺規劃階段嘅時候咧，我哋就諗清楚啦。你咪嗱，我唔知今次點解佢升唔到上去啦。可能嚇，嗰、那個升降台係升到咁高噶啦，再高啲都唔得噶啦。咁啊，大照計就4米5米高嘅工作台係好閒嘅啫。而家啲升工作台除咗到10米8米嘅啦。咁我唔知道會唔會係因為咁啦。咁啊，要睇翻現場嗰個調查啦。咁啊。擒咗上去做嘢，佢最危险嘅地方就係两边冇遮冇掩。好通常有啲人有啲管理者又好工友都好有一个错觉嘅。我擒咗上去扣安全带咪得囉咁。其实安全带係防止唔到个工友跌落嚟㗎嘛。ok, 只不过你跌落嚟唔好俾佢跌到落地。吓唔好重伤咁解嘅，但佢跌落嚟其实佢都好伤噶，佢挫嗰下好鬼痛噶，因为我自己曾经试过模拟测试，系安全嘅，下边有晒安全网，我特登试下喺2米几高跳落嚟，戴住两安全带，哇都好鬼痛噶， 系 好痛噶，咁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喺嗰个规划阶段嘅时候，喂佢有冇考虑过呢个情况咧？如果你做唔到工作台，会唔会搭个好啲嘅架咧咁？咁當然啦，我哋都認同嘅。有陣之後某啲位咧，就我哋行家叫死位。喂，冇啦，大佬係得咁多噶啦。咁好啦。咁最後嘅防線，我相信應該係安全帶啦。咁問題就係今次聽啲傳媒朋友講，就傷者身上有安全帶嘅，係咪？咪有安全帶冇扣到，咪即係等於冇咯。OK, 咁就边个嘅责任咁就留返執法者去慢慢调查啦。Okay. 但不过我就会觉得双方都有一定嘅责任嘅。一工友会唔会自己疏忽咗呢？死啦，唔记得咗带喎。好啦，咁但喺做嘢嘅过程里面，我哋作为管理者，我唔能够由得个工友自己去㗎嘛。咁、你下面系唔系即系呢啲咁高危嘅地方，你系唔系应该有人去做一个监管嘅呢？系咪即係啲工友做下忘形咁，佢自己可能都唔記得咗扣，咁下面嗰個咪可以及時提醒佢，喂師傅扣翻佢啊咁。咁如果真係有扣嘅話，我相信今次就跌唔到落嚟 嘅。李光星，你頭先提到即係首先第一步係要有個即係工作計劃啦。咁另一樣咧，即係今次涉事嘅咧，就係話即係究竟個工友佢係咪自己做嘢？係咪理論上咧，如果即係一般嘅高空工作咧，都唔會係即係個工友自己係去開工，而即係附近係冇人嘅？ 嗱，咁就好視乎佢嗰個工作嗰個環境嘅，有人幾係現實嘅，你擒多個人上去都唔夠位嘅，有時真係面對咁啊，呢個就好視乎佢嗰個設計嘅時候啊，呢個同個工友冇乜關嘅，甚至冇可能同嗰個建築商都冇關嘅，因為佢設計係設計到你只能夠容納一個人上去嘅時候，其實做唔到嘅。OK。咁但係規劃階段嘅時候，我哋就要即係諗一諗咯，即係工程師設計嗰嚿嘢嘅時候，有冇諗過個師傅點樣擒上去做咧？如果你設計嘅時候冇諗嘅時候，其實到現場邊個都搞唔掂嘅。 都明白，可能有啲工作空間咧，只係容許一個人去到做嘢啦。咁但係即係譬如處理一啲有危險性嘅呢啲高空工作嘅時候，其實係咪都應該或者而家嘅指引或者規例有冇要求要多一啲人去到喺現場監督嘅咧？ 其实法例就冇嘅，法例就冇写清楚呢啲嘢嘅。咁一般而家坊间咧，好通常嘅做法就系，如果佢哋做咗个评估，评定嗰度系高空工作，系属于高危嘅话咧，咁通常都会要求佢哋点咧，交啲个施工方案。 咁你就话俾我知啦，话而家你嗰个师傅点样擒上去做咧？点样合理可行定令到佢唔会跌落嚟咧？有任何有啲公司就要求佢哋要提供一个咩咧？就叫高空防堕计划。你点样确保个师傅因为安全带系最后防线啊嘛？你点样确保个师傅真系会唔记得咗去带条带咧？系嘛？咁如果你喺规划阶段你谂晒啦，你有晒呢啲措施啦，你上边企唔到人嘅，下边企到人噶嘛？咁我下边揾个师傅啊，企喺度动住望望睇提佢，喂，咁都争好远咯。 嗱，各位听众，我哋而家倾紧嘅咧就系，寻日啊喺油麻地一个地盘咧就系出现咗一个高空铺电缆期间咧就系堕地致死嘅事故啊！咁各位听众有咩嘅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头先咧你提到嗰、那个即系工作计划咧，其实呢个系即系个承建商或者个东主嘅责任啦。咁入边咧都有好多嘢要考虑噶嘛，即系理论上嗰个工作计划，譬如就系嗰个工作场地嗰个状况啊，或者个工人会进行嘅工作等等啦。咁譬如一啲可能发生嘅危险咧，同埋预防措施，系咪应该都要包喺嗰个工作计划入边嘅？ 一定系，因为个工作计划就系、是、首先佢就要写咗出嚟先啦，因为唔同做嘢嘅方法，佢有机会面对唔同嘅风险噶嘛。咁佢写咗个方案出嚟啦，咁大家就根据佢个方案咧，就去考虑一啲风险控制措施。咁两嚿嘢加埋夹埋一套咧，先有一个完整嘅嘢嚟。净系写个施工方案冇用噶，你有个风险控制噶嘛。两嚿嘢加埋咧就一个完整，咁大家咧就跟住嗰个去做啦。有咗呢嚿嘢都唔够噶，我更加重要嘅就系你有咗呢嚿嘢啦，你有冇话俾个工友知咧？好通常写呢啲施工计划嘅人，可能系工程师写嘅。写完之后，哦，原来前线嘅工友系唔知噶。咁个工友咪极有可能就系、是，哦，我卅年都系咁做噶，老友。话而家唔系啊，咁佢未必知噶嘛，所以要俾个训练，俾完训练完未未完，我哋最重要嘅就系落实啊嘛，落实我哋点样确保啊？如果我完全靠个师傅嘅时候，即系我唔系话个师傅特登唔做，一命系佢自己嘅，但系佢真系忙起迎上嚟，佢赶紧嘅时候，佢可能真系唔记得咗噶嘛，所以下边咪要有一个人去监管佢咯，你睇住佢，喂师傅，喂够大啊，咁已经争好远噶啦。如果今次真系有人提佢嘅话咧。防止唔到佢跌落嚟嘅，佢差错脚就有机会跌落嚟啦。因为嗰个嘢好狭窄嘅啫，但唔紧要跌落嚟，佢唔受伤啊得咯，或者仅受轻伤，咪咁咪唔使一单系大家都唔开心嘅嘢咯。 嗱，李光星，不如都请你讲下咧，有关于使用安全带嘅一啲资讯或者要求啊，即系究竟安全带头先讲啦，即系究竟系要扣点样扣法咧？扣嘅另外一端系要绑喺一个点样嘅位置咧？咁而头先你都讲啦，即系究竟。是不是而家的指引又有没有要求这些工友 去高空工作之前需要有人检查他的安全带是不是扣得啱呢？ 嗱，几个问题先啦。首先先答咗就话法例就冇规定咧，工友即系佢扣安全带要揾人检查嘅，冇嘅，法例冇咁 讲。 OK， 好啦。咁至於你話扣邊個位置係穩陣，咁其實咧就有數據嘅。OK， 譬如一啲歐盟嘅標準啊，譬如我哋常見歐盟有個標準叫75啦，咁咧佢咧就要求咧佢扣嗰個地方佢承受咧就可以去到噸二，佢要用噸二嘅力作為測試嘅，即係佢扣位個扣嗰個位置啊，你拉咗噸二之後，佢唔冇事啦，咁你嘅師傅咧就可以咧將你條安全帶度扣落去啦，咁你可以拉啦，可以計啦，咁其實就唔係好難。咁但係一般如果我哋好通常咧，譬如喺呢個場合裏面咧，好多師傅咧佢都會將佢條安全帶嚟扣喺邊咧，因為佢現場有兩條絲杆吊落嚟吊住嗰個咁嘅今次做嘢嗰個地方，佢我哋行家叫梳洗啦，咁咧就係話喺個行電纜嗰個架上面嘅，咁但係未必夠力嘅喎，未必夠力嘅喎，因為睇下佢吊幾粗嘅啫喎。 系 ，OK， 啊，明白，好，咁啊，都好有好多嘅，即系当中系需要计算嗰个受力咧，先至可以去到绑一个即系稳阵嘅一个地方啦。唔该晒李光星，多谢你啊。 我系 李光星咧，就系工作场所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人员工会理事啊。咁各位听众，对于今次嘅工业意外有咩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CIBS 人人广播， 我叫做林慧陶，阿陶是一个很喜欢天文的人来的。 我是张马山，我做的是科普和环境教育。 Finding Through Broadcasting， 我制作了一个 CIBS 的电台节目，是希望去分享和细说星空的故事。 我的节目是带大家认识食材背后的科学故事，和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的。 无论担天 定系望地，都做到电台节目噶。 CIBS 现正接受申请，俾你做电台节目。 成功申请仲有制作资助。 网址 cibs.lthk.hk。 截止日期11月30日。 CIBS 人人广播。 经典广播剧《兰花》，1989年作品，亦舒原著。 我一个最普通、最普通的男人。只有你才是时时夸奖我。 翟耀辉， 你是我所认识的男人之中最好的一个，到现在你居然还会来看我，比起其他人一早已经忘记了我。 罗嘉玲、领衔主演，经典重温《兰花》。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傾緊尋日嘅一宗工業意外啊！咁對於呢宗嘅工業意外，涉及嘅承建商係精進建築啊！咁喺過去嗰三年幾咧，都係涉及咗四宗致命嘅工業意外啊！咁應該點樣理解呢件事，同埋有咩嘅跟進行動可以做呢？電話旁邊請嚟一位立法會議員啦，就係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嘅議員謝偉全啊！謝偉全議員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你好。 你点样去睇啊？即系今次好似啊，啲人话又系精进咁，咁你点样理解呢件事啊？ 当 系啊，谢伟全个电话接收可能麻麻地吓，咁、啊、我哋不如再尝试联络翻佢先啦吓。嗱、咁头先都有提过啦，咁就佢过往就涉及咧就系四宗嘅致命工业意外，系即系涉及六条人命嘅。咁、究竟有冇方法可以跟进咧？吓、啊，谢伟全。 我想嗱，第一当然咧，即系工业意外咧，究竟系谁之过咧？可能都好复杂嘅。咁、但系从即系头先指出啦，即系过去由2020年7月啊开始嚟讲咧，接连咧有四宗咧涉及咧同一承建商嘅。咁人即系好多人自然有个感觉就系话，喂，会唔会呢间嘢有啲问题啊？系对于工业地盘安全咧？是做得不足够呢，咁当然呢未有即係调查最终的结果，亦都未有判决呢，就好难即刻立个判断嘅。工业意外呢承建商係要负责啦。咁另外每一单项目呢可能嗰个负责人啊都可能係需要即係喺呢方面呢即係係或多或少呢都係有参与嘅。咁另外呢就係、是、本身工人方面呢有冇做足呢，抑或係纯粹係公司或者係嗰个项目方面呢做到呢，咁呢个都係一个问题。不过无论点样嚟讲呢，其实我记得呢即係喺2022年呢12月14号呢喺油塘啊，同一呢个承建商啊喺油塘有个地盤呢亦都有位呢、這个铁器工人呢就俾巨型工字铁压死。嗰时呢劳工处咧事后都表示会巡查，即系有关承建商嗰、那个位于全港嘅建筑地盘嘅。咁我唔知咧，即系琴日发生嗰、那个佢有冇巡查过啦？因为而家都眨下眼都成十个月啦，系咪？咁如果系咁，系咪即系巡查嗰方面系咪做足咧？或者喺呢方面咧，其实嗰阵时有关呢啲工序咧都未做，所以又唔得咧。咁呢个其实突显嚟讲咧，其实喺预防呢个工业意外方面咧，其实可唔可以加强咧？我个人嚟讲，觉得咧，即系而家嚟我哋香港智慧城市吓、智慧建造喺呢方面咧，系咪可以多利用一啲创新科技喺呢方面配合翻有关工程嘅器材方面咧？如果系嗰啲做唔到咧，其实运作唔到咧，或者系影视咧，咁呢啲等等，其实系应该多做咯。我觉得，如果你靠人咧，始终咧有阵时会有疏忽。咁但系呢啲机器啊、器材方面咧，譬如举例，有啲高台你喐唔到嘅，除非你揽咗安全带，咁呢啲或者你唔揽安全带有警示嘅。 咁呢方面呢其實呢就可能會提醒人，喂呢啲做唔到啊呢啲嘢咁樣。其實而家都唔係咁困難嘅。 嗯 ，OK。 嗱，謝偉全，你頭先提到咧，即係精進地盤，即係出現咗嘅幾單意外啦。咁其中一個咧，即係當局行動就係勞工處上年就巡曬所有即係精進喺香港嘅地盤嘅。咁另外發展局咧，就上年九月開始就暫停咗即係精進嘅一啲公務工程類別嘅投標資格，去到今年年底。其實咧呢一個嘅行動咧，你認為對於精進本身咧個阻嚇性有幾大？ 咧冇新嘅項目咧，即係對一間承建商嚟講係幾大打擊嘅。咁但係咧，始終佢手頭都有好多項目嘅。 嗯。 咁如果話同即係過去嗰個所謂紀錄嚟講咧，似乎喺短短三年半咧，去咗六條人命咧，其實應該值得。 係。啊，謝偉全個電話接收亦都有啲問題啦，咁就係啦，究竟係有啲咩方法可以跟進呢？因為都過往呢個承建商呢都係涉及咗幾宗嘅致命工業意外啦，頭先都提到話個停止佢投標資格呢就去到今年年底啦。有啲嘅建議就話啊，其實呢樣嘢可唔可以延長呢？頭先佢話謝偉全都提到話啊，冇新項目其實都好大打擊㗎啦。咁會唔會呢個打擊即係如因應住下即係又有致命嘅意外發生，可以即係再加重呢啲刑罰咧？ 嗯，係。其實我哋頭先問咗兩位嘉賓，即係謝偉全同埋蕭善文咧，即係佢哋都認為暫停投標資格呢樣嘢咧，對於個承建商即係個阻嚇力都大，即係唔係淨係講緊公務工程類別嗰個投標嗰個分數可能扣咗同埋要暫停，而係一啲私人市場嘅人咧，即係睇到可能都會擔心呢間公司會有啲問題，咁所以可能對間公司本身已經有幾大嘅影響。 係喺翻阿謝偉全喺翻度啦嚇，唔好意思。 係唔好意思啊，嗰、那個網絡有啲問題。 唔緊要，唔緊要嚇，請你繼續。 咁咧，即係你，但係從記錄嚟講咧，有關承建商咧，過去頭先我講三年半咧，即係已經奪去六條人命咧。咁我平均嚟講咧，做得唔好噶啦，已經係一年可能有二十。咁佢佔到幾高比例嘅咧？咁喺呢度係佢個地盤好多咧，可能未必多到可以係一個理由啦。咁所以其實除咗你話新嗰啲之外咧，我諗當你有意外發生，即係。是不是对于有关这个承建商呢他有关那个项目呢地盘方面呢应该加密一点去看看呢这样这个第一点呢。第二都要提醒他有关项目的负责人呢这方面呢也都要提醒他们在这里即是格外要小心啦，在那个预防意外方面呢多做工作啦。咁另外呢即係就算承建商應該提交佢其實有啲問題嘅時候無論邊個錯啱都係應該即係點樣做得更加好呢喺呢方面有冇催促佢哋喺呢度呢喺啲現有個項目方面呢增加咗乜嘢係預防呢個工業意外嘅有關設施呢咁。 嗯 ,ok, 好啊唔該曬謝偉全多謝你啊。謝偉全就是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的議員，現在就政府當局都說去到全速進行調查，勞工處進行調查去到確定意外成因，查找有關持責者的法律責任，如果發現有違例事項定會依法處理的，這個就是勞工處方面的聲明來。好了，我們這個話題暫時談到這裡，聽聽六點前的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你，粉岭公路近住彩园村梅船处曾经咧系有坏车，咁现时一带咧较为繁忙，车龙系去到粉岭公路近住欣翠花园、粉锦公路近住高尔夫球会，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景园。咁另外，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思瑞桥底咧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系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新。清水湾道近住圣约瑟英文中学，亦都影响咧竹园道左转龙翔道咧较为车多，车龙去到富强苑。而青衣西北交汇处往九龙方向近住青马行政大楼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 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九龙城梅船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天桥往观塘近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智恩。 时间来到晚上的6:43，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林智恩，我们谈一下有关于医院服务的质素。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其实医院的服务质素有没有一个标准的呢？那即是怎样去衡量一间医院的服务那个的水平啊、质素啊去到哪里的呢？其实政府以前是试过做过一个的认证计划的，而其实国际上面、国际社会上面都有不少地方都是有一些医院认证的计划。政府就在2009年就推行过一次的医院认证先导计划，当时就说希望就为本港的医院公营又好私营又好就订立一套就统一的医院认证标准。那时就同这个的、用了这个的澳洲的标准，就得到澳洲医疗服务标准委员会就成为了他们那时的认可的一个、合作的机构啦，认证的机构啦。咁但系咧呢个嘅计划咧推行咗大概系9年10年到嘅时间啦。后来咧就因为咧好多嘅医护人员咧就认为呢啲嘅认证嘅工作咧吓审核嘅工作咧涉及咧大量嘅文书工作。咁大家都知道啦，医护嘅人手一直都系紧张啦。咁佢哋要做好多嘅文书工作就系感到不满啦。咁加上咧就系2017年咧遇上咗流感高峰期咧，咁所以咧后来咧呢个嘅认证计划咧就暂停咗啦。咁但系咧最近咧就又再咧就提出一个认证计划咯，林智恩。咁就系咧吓医管局咧就表示，今个年度咧会重启呢个嘅国际认证评审工作，就会参加咧就系嚟自内地嘅一个认证标准，就系叫做国际医院评审认证标准，酷中国噶吓。 系咁呢一个嘅即系认证嘅标准咧，其实就系由港大深圳医院咧牵头去制定嘅。咁呢一个嘅标准啦，当然系即系讲一个内地标准啦。咁佢入边有几个章节嘅，咁就包括即系医院功能同埋任务啦、医院管理啦、患者安全啦、医疗服务同埋醫療質量啦，咁個評價項目咧總共有186個咁多，咁要去應付呢一啲嘅認證嘅工作啦。咁而家咧即係有啲傳媒就報導嘅，咁譬如明報咧就話咧，其實威遠啦同埋東院咧已經即係東區醫院啦嚇，即係已經開始咧準備呢一個嘅認證工作。咁而咧會有一個叫質素及安全部咧去統籌同埋協助咧唔同嘅部門去預備文件，並且會請多啲人咧翻嚟去應付呢啲文書工作嘅。因為頭先陸月光都提到啦，即係之前咧做認證嘅時候咧，有好多前線人員就覺得好加重咗佢哋行政上面負擔，咁所以咧，明報咧就攞到一啲內部文件就顯示咧，就話威遠咧就會增設81個專員咧，就專門咧係去準備呢啲文件啦，同埋檢視醫院嘅情況嘅。咁而且咧，亦都醫院咧就可以選擇究竟係用中文啦，定係英文咧去做評審啦。咁亦都會咧即係安排一啲人員去做翻譯啦。咁就希望咧有個好啲嘅規劃，就唔好咧即係令到前線人員咧個壓力係太大。 今次咧醫管局嘅發言人咧都系表示，医院咧就可以拣用中文或者英文咧去准备呢个评审。咁而认证评审咧有需要嘅时候咧会安排人员做翻译啦。当局咧都会按住医院嗰个准备情况咧，就系全面顾及前线嘅工作量，同埋以临床嘅优先去到咧审慎去到规划呢个医院认证计划嘅时间表噶。 嗱，其实睇翻咧就呢个嘅医院形成计划咧，都唔系今日先提出嘅。咁其实早喺咧就系旧年特首嘅施政报告咧，都话系会提出重启呢个嘅医院形成啦。咁而内地咧，今年三月咧就公布咧就系全国咧有13间嘅医院咧就系参与今次呢个内地嘅国际医院评审认证标准啊。咁同埋咧就系话咧系头先都讲啦吓，威尔斯亲王医院啦，同埋咧东区医院咧同。仲有2间香港嘅私家医院咧，就将会参与呢个首批嘅认证计划。咁通过评审咧，就可以攞到有效4年嘅一个证书嘅咁。咁而咧就系早前啦，咁呢个嘅评审认证启动会咧，都喺深圳前海嗰度举行咗啦。咁头先讲咗啦，全国有13间医院啊嘛。头先讲香港有即系2间公立医院，2间私家医院，其他嘅医院咧就系位于北京啦。咁同埋咧就系嚟自大湾区城市噶。 咁嗱，头先我都提到啦，其实呢一个医院嘅认证计划咧，就过去都尝试过推嘅，咁当时就用一个澳洲嘅标准啦。咁但系睇翻少少过去嘅报道咧，就系即系医管局咧喺2017年嘅2月咧就检讨咗呢个认证计划，咁就系同年7月咧，亦都因为夏季流感咧高峰期啦，咁所以个计划就暂停咗嘅。咁然后去到2018年咧，即系流感肆虐啦，咁医护人手紧张咧，咁所以咧成个计划咧就即系刹停咗嘅咁样。咁所以咧。即係有一啲過去咧都參與過呢個認證計劃嘅，有啲醫護人員都提嘅，即係我哋點樣可以吸取即係過去嘅一啲教訓啦，同埋係咪可以積極可以解答到一啲醫護人員疑難咧？因為佢可能都需要知道，即係嗰個認證制度，譬如對於成個醫院嘅管理質素啊，對於佢嘅工作啊，究竟有啲乜嘢嘅好處咧？咁樣咁就希望咧，即係前線係可以對於呢一個計劃有多啲嘅認知同埋配合嘅。 咁當然啦，即係究竟再做認證計劃嘅時候咧，究竟點樣可以做到去到減輕前線嘅一啲工作壓力，係其中一個嘅議題啦。今次咧就係、是、政府咧就係、是、醫管局咧，今次咧就係、是、從澳洲標準咧就係、是、改用去到內地標準，都引嚟一啲嘅關注啦。另外咧亦都係有啲議員咧去到分析今次呢個嘅認證嚇、啊，即係採用內地標準嘅認證計劃啦，就認為咧嚇、啊，即係今次咧會唔會都可以將即係本地醫院同埋即系内地嘅医院都同时啊，通过呢个认证，有啲嘅国际标准，咁意味住咧，咁其实都系咧两地嘅医院咧可以有同等嘅质素啦。咁会唔会都方便？譬如一啲嘅两地嘅人士去到互相去到对方唔同嘅地方去到求医咧，咁同埋即系譬如话香港人买咗保险嘅话，会唔会都可以喺即系内地得到认证嘅啲医院去到求医咧？咁兼且呢啲嘅国际嘅认证，会唔会都帮助内地同埋香港嘅医院都可以得到一啲嘅国际地位嘅认证咧？呢个都大家关注嘅问题嚟噶。咁不如多问下各位听众啦吓，唔知道有冇听众系做医护人员嘅咧吓，又或者大家咧系对于今次呢啲嘅医院嘅认证计划啊，咁啊之前做过，而家又再做啦，大家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呢个时间咧，不如请嚟一啲前线医护同我哋倾下啦。有香港护士协会嘅干事啊，咁就系陈伟文喺度啊。陈伟文你好， 系你好，主持啊，陆生你好。 系，想问一下，即系头先都讲啦，即系以前咧，2009至到2017咧，都做过一轮嘅认证嘅工作嘅，咁都话有20间医院咧就系通过咗认证。你自己当时有冇都喺即系医院嗰度咧？咁其实你点样睇当时嗰个认证嘅工作咧？ 我都系前线嘅一份子啦。咁当时做认证，其实都系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啦，叫雷厉风行啦。咁我記得嗰陣時好多嘅答問大會咧、簡報會咧，或者都咁講啦，就話我哋只係求一個統一啊、劃一嘅標準啊，為病人嘅質素嚟做嘅啫一啲東西。如果我哋係做得唔好嘅時候咧，認證完之後咧可以再認證嘅，做到係合格為止嗰只咯。咁、但係好多時就係前線做到咧，我哋啲阿頭啦，就係好想做得更加好啦，100分都唔收手嗰只咯。其實對我哋前線好大壓力嘅。 不如講下嗰、那個即係要做認證，當然有啲審核嘅工作啦。啲審核工作係點樣做㗎？咁同埋即係你哋前線人員需要額外去到做啲咩嘅工作㗎？ 前線嚟講咧，我哋都係俾人睇啦，因為前線講得前線，我哋就冇理由做咁多啲平平啊平頻人嘅東西，反而而家我哋被評核係多嘅。 咁認證嘅時候，我哋唯一參與嘅咧就係、是、問問題啦時候嚇，同、埋期間咧，我哋做嘢嘅時候咧係多咗 paperwork 咯嚇，嗰陣就係用紙張嘅形式多嘅。當然啦，而家現代化咗啦，用電子嘅東西啊，我諗病房好多都有個 iPad 喺度撳撳撳噶啦嚇，咁、樣呢樣嘢年青人就最熟噶啦。 嗱、咁但係即係嗰啲文書工作係包括啲乜嘢咧？ extra 做多咗，其實啲 checklist 嚟嘅，其實就你做咗乜，你要 tick 翻佢，或者其實咧好多時咧，如果係純粹我哋 tick tick tick 咧個 checker 啦，唔啊你隔離嘅時候，咁呢個係為做而做咯，變咗係，即係其實可以變咗係四個字閉門造車咯，嚇、咁但係如果有個 checker 你隔離啊，又問你問題啊，咁你會變咗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咁樣咯，因為你要做好嘅時候，有時你要顧佢，又要顧個病人嘅時候，其實有時候啲人係會甩漏啊，調翻轉嘅嚇。咁、如果做得唔好咧，就要下次再做過啊，下次再嚟做評核啊，咁嘅方法咯嚇。咁、呢個其實對我哋前線員工係一個好大壓力嘅，有時我哋而家員工咁就已經唔夠。 嗯，陳偉文都想問一下，因為咧即係威遠咧，其實佢就準備去做認證啦。咁佢哋即係根據一啲內部文件就話請咗80多個專員咧，就專門就準備做文件。其實咧，譬如呢啲專員咧，有冇即係其實係咪真係幫到你哋去可能係分薄即係避免咗分薄一啲前線同事嘅時間咧，還是其實都係冇乜幫助嘅咧？即係你估計？ 你個問題其實都帶咗另外啲問題出嚟嘅，咁、就係咧。其實點解內部有咁多資源請咗幾十個人咧，淨係做認證咧，而唔係喺前線幫我哋手咯嚇？咁、呢個先係好大嘅問題嚇。咁、另外啦，認證本身咧，其實佢哋環繞幾個嘅issue 啦、範疇啦，譬如管理啊、安全啊、日常啊，或者一啲事故啊，或者執行能力啊，一紮嘅東西啦，最重要係質量啦，咩？quality 都有份嘅，咁大約咧以前嚟講，澳洲嗰個咧就有180多個項目要你喺度係認證啊、剔剔剔啊咁樣，或者改善啊咁樣。但係而家咧嚟講，我哋所知啦嚇，特國內嗰個另外嘅國際版嘅認證啦，國內嘅嚇，咁我哋就其實啦，講真，簡報會咧就似乎唔係好多人聽過。咁、就未去到雷厲風行嘅，但問題就係呢好多前線嘅同業都有個疑慮囉，就係、究竟佢係咪會做到以後啊一兩年之後會係做到又係雷厲風行啊，阻住我哋前線做一啲正常嘅工作，而多咗好多文書嘅要做呢，咁即係少咗去逐步步個病人啦，反而係咁。其實講真，我哋香港嘅護士或者醫生或者其他嘅醫療Allied Health 嗰邊啦，嗰啲專精醫療啦，你會覺得我哋係唔夠國際認可咩？點解仲要做咁多前線嘅一啲東西咁樣？我唯一可以睇到嘅就係咧，因為咧，佢哋係想因為我哋國內咧同我哋香港啦，其實以一個大灣區去計啦，咁可能係諗住係一個劃一嘅標準啦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每行呢啲嘅時候，其實咧資源嗰度咧、人手嗰度咧，如果請嘅人其實唔係幫我哋去平衡我哋咧、睇住及住我哋咧，其實對我哋嚟講係好大壓力。我哋覺得最好就係嗰啲錢咧分翻喺前線，叫你去開 OT 都好，賣價都好，就唔係請人去睇翻我哋做緊乜嘢咯。 但系你会唔会都认为即系都会有啲好处咧？呢个认证噶，即系当然头先你提咗好多话，前线真系好多工作负担，但系做咗认证，会唔会你都睇到有一啲好处咧？ 嗱，讲真啦，我哋本身咧内部如果有事发生咧，我哋会报嘅，我哋会上报几多个钟头或者几多日之内要报啊咁样。其实咧每次咧，我哋都系会将呢啲咁嘅个案咧，我哋或者英文叫 AIRS 啦吓，咁啊一个系统系报电脑嘅，咁啊唔理你英文定中文啦咁样，报咗之后咧，其实咧佢哋阿头咧就会去睇究竟今次点解会发生啲咁嘅事故，而之后咧佢哋都会做一个我谂叫 gap analysis 都系另外一样嘢吓，睇下究竟有咩嘢我哋不足咧。咁有咩要處理翻咧？其實每一次我哋都學習緊。其實之後咧，其實我哋已經好多嘢咧，其實已經係自己係個 我諗好似一個卡通片嘅一個悟空咁樣啊，係越嚟勁嘅咯，我哋都要勁。咁其實唔需要話咩認證去令到我哋咁辛苦去做咁多嘢，其實都係我哋覺得自己已經係好好喎，做得 係即係話，即係話，就算醫院咧成立一啲部門去處理文件啦，又或者增設一啲專員咧去準備文件咁樣，即係其實個目的都係希望減輕前線醫護嘅工作量嘅。但係你哋係咪都唔接受咧？ 其實減輕定係增加呢，你要睇翻一樣嘢。如果我哋將啲時間唔係去填表，唔係去上電腦，而係喺翻病人嘅床邊去做嘢，或者係做一啲嘅護理計劃，或者同醫生去溝通，或者有時有啲會真係要開嘅，好需要開嗰啲嚇。我講係呢啲嚇。咁嘅時候，其實我哋將啲時間擺喺嗰度，咪仲好過喺度開咁多個呢啲會，其實係做咩咧？就喺度做一簡報啦。我哋而家係做緊一個認證啊，又嚟啦，你要準備咯。咁咧，我哋幾時會到啊？我哋個 timetable， 你最好到時有咩人喺度乜乜乜。其實我哋可能嗰日翻工根本就已經係唔夠人手嚇、啊。我哋有啲人會可能辛苦得滯，可能真係病咗嚇。喺咁嘅時候，人手唔夠嘅時候，突然間有啲病人出現，叫我哋去收嘅時候，我一個例啊。咁一個伯伯，如果佢突然間因為有啲內科嘅老人病要去病房度啊，要收證，或者一個同事收個證，如果收得比較全面咧，一個鐘頭係真係唔少得嘅。你又要問佢啲問題，有時佢唔識答你，你要打電話問佢嘅護老院啦，或者問佢屋企人啦，甚至有啲藥要追翻啦，佢今日食咗咩藥，打咗針未啦，又要追。有時人哋吸我哋線，因為以為我哋係啲電騙嘅電話。咁其實好多嘢我哋都係好辛苦去做。啊！到頭來仲要有啲人喺度喺隔離喺度做呢啲咁嘅文書嘅工作，或者我哋自己填呢啲咁嘅文書嘅東西。咁其實我想問，唔夠人手點做到咧？ 但我想問，即係呢啲開會啊、報告呢啲嘅工作，其實真係前線醫護人員去做啊，還是可能係啲主管去做㗎？ 這個問題好好。其實有時有啲嘢咧。主管其實係批翻落嚟俾我哋做、 oh. 啊、有啲人會被動地去接受呢個 order 嘅咁樣，咁有啲咧就係、是、因為人手問題咧，或者阿頭根本就其實都係叫慣人做多啲嘅嚇，咁、啊、其實我哋現有已經有好多嘅，我諗叫 routine 啦，好多嘢已經做緊，有多種 meeting 啦，或者阿頭要開嘅時候咧，仲要 extra 啦，另外再加呢啲咁嘅會議啊，去叫我哋做其他嘅前線啊。做其他呢啲咁嘅東西嘅時候咧，其實係大家係懷疑緊究竟係做得好定唔好咯。 好啊，唔該曬陳偉文，多謝你啊。陈伟文就是香港护士协会的干事来的。林志恩真的是两难啊。咁即当然啦，有一些国际认证的标准下去到一些医院的质素的认证审查，当然呢是有助去到确保的质素，提升质素啦。咁但是前线医护觉得啊真的不够人做，或者他们会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工作压力，或者要考试要制度化咁样。咁又点样去平衡呢件事呢？吓、啊、不如咁啊都问下各位听众啊，咁如果大家有意见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就討論緊咧，係醫院認證計劃啊。咁就醫管局都表示啦，咁就嚟緊咧會有兩所嘅公立醫院，就係、是、東區醫院同埋威爾斯醫院咧，就係、是、參加內地嘅標準嘅一個評審計劃啦。咁而另外咧都有兩間嘅私家醫院咧係會去參加噶。咁究竟點樣理解呢？因為即係。醫院的認證，咁當然可以令到咧係醫院服務的質素啦，有一個嘅認證的標準啦，同埋可以提高醫院的質素啦。咁但係頭先一些前線醫護也都講到話咧，都好擔心咧個文書工作大增，增加佢哋嘅壓力。咁尤其是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之下咧，咁個情況更加係嚴峻啦。 係，咁我哋頭先亦都提到啦，其實2018年之前咧，其實醫管局都係做過一輪，即係嘗試去推一輪嘅認證計劃嘅。咁但係去到2018年，因為流感啊等。 等等人手不足的原因咧，就停咗啦。咁但系其实当时咧，医管局咧都做咗一个检讨嘅报告嘅，咁入边咧都提到几点咧，可能今次都值得参考嘅。咁佢哋提到一点咧，就话咧承认咧，其实当时嘅计划咧就变得规条化同考试化啦。咁所以就系继续会暂停个计划。咁亦都咧第二点就提到希望咧系用联网作为单位，就最快2020年中咧就试行嘅。咁第三点咧就系、医管局咧亦都咧其后成立咗一个工作小组咧去统筹一个新嘅认证计划啦，就希望咧将认证嘅概念咧就融入日常嘅医院运作入边，就尽量咧喺唔影响咧临床同埋护理服务之下咧就推行认证嘅。 咁所以咧，根據即係一啲傳媒嘅報道咧，都講到話今次咧，威院同埋東院咧，都係特登咧係做咗一啲嘅成立咗一啲嘅質素及安全統籌，同埋咧就係協助各個部門去到準備文件啦，同埋咧就設置一啲嘅專員去到準備文件同埋檢視醫院嘅狀況啊。究竟係咪可以去到減輕前線嘅工作量，咁同埋令到呢件事咧即係更加順利咁去推行咧嚇？咁呢個都要大家去繼續討論。咁呢個時間不如都去同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啦嚇，因為呢位嘉賓咧都曾經做過港島東醫院聯網嘅總監啊，咁而家咧就係一個私營醫療集團，就係、是、上智醫療集團嘅副主席陸志聰醫生啊，陸醫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兩位主持。 係，不如請我哋即係請你從一啲基本嘅資訊同我哋講起先啦。其實即係國際間都有唔少地方有做呢啲嘅醫院認證計劃啦。其實通常係會睇啲醫院邊啲嘅部分㗎。 通常分開兩個大嘅範疇去睇啦，即係一個就係圍繞住照顧病人嘅，即係譬如話用藥啊、做手術啊、即係膳食啊，咁呢啲都係喺啲係啲病人嘅圍繞住病人嘅嘢嘅啊。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嗰間醫院嘅整體嘅管理係點啊？譬如話啲採購啊、消毒房啊。就資訊嘅使用啊，就管治同埋管理嗰個素質啊，咁即係呢啲分開兩大組 咁其實我哋頭先都提到咧，醫管局2009年嗰陣咧就做過一次嘅即係評認證嘅。咁當時嗰個標準就係用一個澳洲嘅標準啦。咁今次咧就係用一個內地國家嘅標準。其實兩者咧，你嘅理解之下，其實有啲咩分別咧？ 其實喺國際上面都有唔少嘅認證嘅系統嘅，咁當年就香港就選擇咗用澳洲嗰個啦，咁我都有睇過第啲，譬如美國啊嗰啲嘅認證系統，咁就咁當年透過咗一個即係個過程咧，即係比較過唔同嘅認證系統，覺得澳洲嗰個啱啲咁樣，咁就咁同內地嗱內地嗰個咧，因為我自己就唔係好熟，一個相對新嘅。不過其實國際間嘅唔同嘅醫療認證系統咧，那個差別唔會太大嘅。咁就咁當然有一個少少文化差異係會有嘅，即係咁就因為唔同國家嗰個醫療體制唔同，有啲公營系統多啲，有啲私營系統多啲，咁就個病種亦都唔同。即係咁，另外就人民對或者市民或者病人咧對醫療服務的期望亦都唔同。即係咁就咁變咗咧，即係佢會有一啲嘅相對喺文化同埋喺國家嗰個層，即係嗰個層次咧，會有啲微調嘅。即係咁，而即使你話係澳洲嗰個系統都好，佢喺即係好多國際系統都有啲唔同嘅地方嘅版本嘅。包括而家內地嗰個咧，都係會整一個，我都係睇新聞啦，即係知道係佢會整一個即係國際版嘅，咁而係適應翻香港或者甚至乎將來如果成功嘅話，就去到其他城市嘅。咁但係睇嘅嘢，我相信唔會爭好遠啦。咁但係用嘅那個語言啦，咁當然係唔同嘅語言啦。即係我舉例咧，譬如我哋香港，我哋中意講，我哋慣咗講係講病人噶嘛。咁內地會用患者啊，咁樣好多呢啲即係呢一類嘅啲細節上嘅嘢係會有啲唔同啊。 咁即係唔同地方都有自己嘅一啲醫院認證嘅標準計劃啦。咁而即係呢啲嘅計劃其實又會唔會得到一啲即係國際間嘅認可嘅咧？即係譬如而家內地呢個嘅標準，有冇話都得到即係更即係譬如一啲國際間嘅組織嘅認可嘅咧？ 我唔係暫時嚟講，我就冇知道有去到呢個階段啊。咁就咁，我諗個方向就應該係咁噶啦。因為咧，如果要整一個認證系統，首先就梗係 俾自己嘅國家、自己地方用啦，係咪？咁就咁有啲地方可能佢做完就停咗喺呢個呢個位啦，我自己用咪夠咯咁樣。咁但係即係如果以中國咁大嘅時候咧，好明顯有個空間係發展發即係有一個中國嘅認證系統咧，係適合第二啲國家用嘅。咁變咗咁，但係首先我哋要處理好，即係修身齊家咧，處理好自己地方先啦。咁而家似乎第一步就係喺香港。到香港作為一個能夠同國際接軌容易啲嘅地方咧，就去試下得唔得啦。咁啊一石幾鳥啦，因為譬如喺香港嚟講，我諗即係喺市民個角度啦，特別即係都想希望有一個認證系統，係令到嗰個醫院嘅服務咧係比較客觀啲，可以俾大家知道。是某一個的專業水平和安全的水平，咁先做了用了同一把尺去將不同的醫院，包括公立醫院和私家醫院都用呢，咁呢個其實即使在十幾年前我哋推行另外嗰、那個即係用翻澳洲嗰個計劃，其實個原意都係咁嘅，就希望有同一把尺咧係可以量度到同埋輔助到個醫院咧喺安全同埋嗰個素質度咧係去改善。咁你都變咗市民就會清楚知道啦，咁就話呢間醫院係點，嗰間醫院係點。 陸志聰啊，其實我哋就同一啲前線嘅醫院嘅員工傾過啦，咁當然佢哋就最擔心會唔會呢個認證計劃就增加咗佢哋好多一啲前線嘅文書嘅係嘅負擔啦。咁我睇翻醫管局咧，喺2018年嘅時候都做過即係一個檢討嘅，咁佢哋都講到咧就話希望用一個聯網作為單位，就2020年去試行嘅。咁其實咧用聯網做單位去做認證咧，其實會唔會嗰啲員工嘅壓力又會冇咁大咧？ 我相信會冇咁大嘅，呢個亦都係當年檢討個結果嚟嘅。因為開頭我哋做嘅就即係都好多年前啦，咁係用一間醫院做單位嘅。咁變咗都分咗幾個階段咧，終於咁多間醫院都基本上做曬啦，即係都有參與啦。咁、那個經驗就係發覺如果譬如一啲大型啲嘅醫院，咁其實服務齊啦，咁就咁認證嘅範疇，因為有頭先我咪話開頭話有兩個範疇，有兩大類嘅範疇嘅。咁有一啲範疇咧，係無論間醫院個規模大定細都會有嘅，即係點樣管理間醫院，點樣管治間醫院。咁就但係另外，如果圍繞住病人服務嗰啲咧，有啲服務譬如舉例，如果間醫院都冇小朋友嘅病人嘅。咁佢所有同兒科家長嗰啲有關嘅嗰啲標準就唔關佢事嘅啦嘛，已經啊，咁所以大間嘅醫院複雜啲，但人手相對又會多啲，咁可以分工咧，就係、是用唔同嘅同事咧去負責每一條標準。咁但係如果小型嘅醫院咧，咁其實就對於嗰啲即係大圍間間醫院都有份嗰啲。佢都要做噶嘛，咁變咗相對嗰、那個即係個人力資源嗰個使用咧，就變咗大壓力咁同埋咧，如果全個聯網做咧，因為醫管局推行聯網咧，其實就希望聯網嘅裏面嘅醫院係互相合作同埋互補不足嘛。咁一間醫院嘅同事可以成個聯網睇曬成條標準做曬，梗係好過譬如以前我做醫院，譬如一個聯網可以7間醫院噶喎。咁你變咗一個人去牽頭，或者一兩個人去牽頭，做曬7間醫院，相對於7間醫院每個人都每間醫院都揾一個出嚟去做咧，其實嗰、那個花功夫就會即係成個聯網做就會簡單啲咯。 係，咁啲前線員工擔心啲文書工作增加啦，頭先都講到一啲例子，譬如話好多嘅一啲要檢查工作嘅清單啦，以至到開會啊報告呢啲工作，咁你覺得即係呢啲憂慮可以點樣解決咧？咁係咪話即係即係當然聯網可以即係整體咁睇啦，咁但係即係醫院裏面即係始終呢啲文書工作都係存在，有咩辦法可以減輕佢哋嘅負擔咧？ 嗱，同時呢啲憂慮咧係絕對合理嘅，因為一定會多咗文書嘅工作同開會嘅，咁所以要喺個過程中間咧，就係話究竟邊啲嘢係可以較為中央做咗佢啊？因為其實如果我哋將成個認證嘅過程一開始就下放曬去，或者係下放曬每個部門 做呢，咁每个部门都可能一间医院有三十个部门、五十个部门，咁每个部门都由零开始做呢，咁嗰个文书等等嘅工作就会好多。但譬如你话如果中央做咗一个即係一个当系一个板或者一个廊咁样，咁只不过每个部门有少微调嘅，咁喺文书嗰方面咪减少好多囉。咁就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可以考虑嘅。咁另外就係要同啲前线同事要溝通清楚，其实认证嚟做乜先。如果认证係俾同事一个感觉係唔好嘅，即係举例啊嚟做一个好似即係交份功课嘅，或者係做完之后係即係对嗰个質素都冇改善嘅，咁我功夫我花咗，我前面睇多两个病人好过啦，即係好多同事都会咁睇㗎嘛。咁所以一定要同啲同事讲清楚个目的系乜嘢，而嗰个目的系啲前线嘅同事系认同先得。咁跟住呢就要问清楚啲同事呢，就係佢哋要咩支援啦。咁每个部门每个单位个要嘅支援未必一样㗎喎。咁如果佢哋喺个早嘅阶段去评估清楚佢哋要咩资源，咁管理层就要拨足嗰啲资源俾佢哋。咁去嘅话就即係一软硬两样嘢，即係一个系意识形态同埋嗰个即係嗰个目标嗰度要做得好啦。咁另外就係啲实实在在嘅支援又要俾。 今次咧呢一个嘅认证计划咧，其实除咗两间公立医院咧，就仲有啲私家医院都会参与啦。其实因为你自己都有一啲嘅即系私人嘅医疗机构嘅经验啦，我都想问一下咧，就系譬如呢啲认证要求，其实会唔会可能系公院同私院之间咧都会有啲分别嘅咧？ 有部分系都几相若嘅，其实就。咁就但係一定會有分別㗎啦，因為始終私營嘅醫院嘅牽涉到嗰個病人嘅種類啊、付費嘅方式啊、即係客人嘅或者病人嗰個要求啊，全部嘢都有啲唔同嘅。咁就咁所以都分兩節啦，一節就係間間醫院或者間間診所，譬如舉例你話我啲藥物要處理得好，唔好亂咁即係俾啲過期藥人啊，啲即係有啲要特別處理嘅藥就要同啲普通藥分開啊。如果有個雪櫃，即係儲藥物嗰個雪櫃，要有啲咩風險管理，唔好停咗電都冇人知，又冇後備啊咁。嗱，你呢啲無論乜嘢醫院都要一樣噶啦，呢啲就係嘛啊。咁但係另外，譬如你話講最簡單講收費咁樣，咁如果你話私人醫院嘅，咁其中質素一部分一定係我哋要講清楚，俾一個病人知佢個收費係包乜嘢，唔包乜嘢啊，等等嗰啲嘢。咁喺公立醫院就唔需要有呢個部分噶嘛。 OK， 好啊，唔該曬陸志聰醫生， okay. 多謝你啊。啊，陆志聪就系曾经做过港岛东医院联网嘅总监啦，而家系一个私营医疗机构上智医疗嘅副主席嚟噶。 正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四医学会会诊日会讲解子宫内膜异位症。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拎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近年好多科学研究是由一个团队合作进行，不过如果个团队多过三个人，部分人就可能同诺贝尔奖无缘，因为设立一个奖的科学家诺贝尔当年规定每个奖最多只可以颁给三个人。例如2017年获物理学奖的太空引力波研究，论文作者有近1000人，但就只有三位科学家获奖。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4啊！自由风，自由风呢一节咧，林志恩，我哋想倾下咧，有关于公务员嘅医疗福利啊。咁啊，如果大家身边有公务员朋友咧，都会知道啦。咁公务员而家系可以享有咧，就系去到卫生署公务员诊所嗰度求医啦，亦都咧可以去医管局咧嘅一啲专为公务员系提供嘅专科门诊嘅服务啦，以及咧就系有优先筹嘅安排啦，同埋咧卫生署辖下咧亦都有一啲嘅牙科。 科服務啦，咁同埋新增咧都有一啲嘅中醫嘅診所嘅。咁而咧就政府咧亦都係喺即係對醫療對公務員嘅醫療嘅開支咧，咁都根據數字咧係逐年增加。咁但係咧其實社會上一直都有啲嘅聲音就講咧，咁其實啊即係公務員都用咗唔少嘅一啲一啲公營嘅醫療開支，或者係一啲公營嘅醫療嘅一啲名額咁。咁都令到咧，就好多嘅一啲社会上面即系有需要嘅人士使用公共服务嘅人士，可能咧就即系轮候耐咗咁。咁有冇办法可以解决呢件事咧？咁样吓， 系。咁所以咧，有啲议员都关注到啦。咁其实就系而家咧，公务员基本上咧，佢哋嗰啲嘅医疗服务都系由医管局啦同卫生署去做提供嘅。咁喺个资源上边嚟讲咧，即系用呢啲所谓叫公家资源咧，系咪一个即系最佳嘅选择咧？咁所以有啲议员咧都建议啊，系咪可以即系局方咧就系帮公务员去买一啲嘅医疗保险啦。咁譬如啦，即系议员黎栋国就提到啦，其实好多私人机构咧都会为雇员去买保险嘅。咁其实咧两者咧并行啦吓，即系既有公营服务又有私人提供嘅保险咧，系咪都可以减轻到政府嘅压力？咁而咧局长啦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咧，佢就话而家咧公营机构咧为公务员提供嘅服务咧就冇一个范围嘅规定嘅。咁而大部分咧嘅服务咧都系免费啦。咁但系如果咧要去买保险嘅话咧，就嗰啲嘅即系服务范围咧会有规定啦，亦都会有一啲垫底嘅费用。咁所以咧佢就话咧要考虑到咧公务员咧大概有四分之一咧都系60岁以上同埋退休人士。咁呢群人咧个保费咧会系好高嘅。咁所以如果要去衡量咧，即系究竟系用翻而家嘅公营医疗服务啊，还是系帮佢哋买保险嘅话咧，其实嗰个成本啊都要去考虑嘅。 其实去年的施政报告都讲到话会研究翻即系公务员呢啲福利嘅提供形式啊。咁其实咧牙科咧就有一个试点咧就推出咗啦。咁就话咧今年嘅七月咧就用公私营协作嘅模式咧就推出呢个公务员牙科嘅先导计划啦。咁就安排超过140,000嘅合资格人士咧去到私营嘅牙科诊所嗰度接受洗牙服务啊。咁呢个模式又系咪值得参考咧？吓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讲下呢个公务员医疗福利嘅问题吓，咁寻日咧立法会就有一个嘅委员会咧就讨论咗相关嘅议题啦。电话旁边请嚟咧就相关嘅呢个委员会嘅议员啦，就系保障公务员、退休公务员及合资格人士福利相关事宜嘅小组委员会委员周小松议员啦。周议员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 你好， 大家好。 你點樣理解即係而家公務員嘅醫療福利呢？即係社會上面啲聲音都話啊，其實即係公務員係咪真係霸佔咗公營嘅醫療資源呢？ 其實我係咁睇嘅。首先咧，我諗第一個問題咧，就事實上就公務員可以享有一個公務公營醫療嘅一個服務咧，其實呢一個咧都係政府提供俾公務員嘅一個即係合約條款嚟嘅，即係。政府作為僱主咧，佢喺請公務員嘅時候咧，實際上係有一個合約上面嘅承諾，係提供一啲醫療嘅保障嘅。咁依家政府就選擇咗用公營嘅醫療系統嚟幫呢啲公務員去提供一種嘅合約嘅承諾啦。咁事實上咧，就我哋有一個大家唔好誤會咧，就即係公務員去享用呢啲咁嘅服務嘅時候咧，其實搶咗公共資源。其實就喺政府嘅角度嚟講咧，佢尤其是同醫管局之間有協議啦，佢有額外一啲撥款咧，係去解決呢一個增加公務員嘅呢啲公營嘅醫療服務嘅。有實際上佢係資源上邊咧，政府係有分開額外嘅資源係俾佢去支付呢一啲公務員嘅一啲醫療服務嘅，所以我覺得咧就唔應該將佢睇成為第一，唔可以將公務員呢種醫療嘅福利咧睇成為一個好外嘅一個特別嘅一啲優待啊，特別一啲優惠啊。 Okay. 事實上佢係一種服務承諾嚟嘅。第二個咧，佢都唔會話太大去搶佔咗嗰個公共服務嘅資源嘅。 咁但係而家即係公務員係享有一個優先籌嘅安排嘅喎。咁其實有冇得調整咧？即係譬如話公務員同其他民眾一樣，都係咧就係都要輪候呢個嘅公共醫療嘅服務嘅。咁又如何咧？ 事實上如果大家一齊輪候咧，就即係當然啦，作為一個市民嚟講咧，係應該嘅。但係咧，政府有咁嘅考慮咧，其實就係希望公務員咧，當佢身體唔舒服嘅時候，可以 快啲， 可以睇到。 轉頭再同你傾下，唔好意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度失踪的十七岁南拔学生曾宪哲下午在老鼠田坑一带丛林寻回，他身体状况无碍，正在医院接受检查。曾宪哲的妈妈感谢各界连日来协助搜索，令他深感港人的爱和温暖，又形容个仔仍然生还是神迹。警方表示，稍后会了解曾宪哲失踪期间的情况以及失踪的原因，暂时不涉及刑事成分。消防表示，搜索范围涉及十平方公里，曾宪哲没有携带通讯设备，令到消防无法以手机信号覆盖范围收窄搜救的位置。攀山拯救专队曾经利用无人飞行器拍摄超过一万张相，并且利用人工智能图像识别系统分析。消防又说，除了山势险要，搜救人员要穿过密林搜索，加上台风和暴雨，增加搜索的挑战。卫生防护中心辖下联合科学委员会下午开会讨论引入新一代 XBB 新冠疫苗。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主席许树昌在会后表示，新冠的活跃程度在冬季有机会更高，提醒属高风险群组人士，不论以往接种了几多剂新冠疫苗，若果上一次接种或者感染已经超过六个月，应该尽快接种加强剂。他表示，如果本港可获供应新一代 XBB 新冠疫苗，可以选用以获取更佳保护，若果供应有限，应该优先给高风险群种接种。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战斗持续，增加至超过2100人死亡，其中以色列有1200人丧生，加沙亦有900多人死亡。以军表示，过去24小时击中在加沙的450个目标，再在以色列境内击毙18名武装分子。国防部长加兰特视察加沙边境的时候表示，稍后将会从地面进攻，指加沙永远不会恢复原来面貌。哈马斯前领袖梅沙尔呼吁阿拉伯国家的民众星期五集体抗议声援巴人。巴勒斯坦能源管理部门说，加沙唯一的发电厂将会在10至12小时内耗尽燃料。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全面封锁加沙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说，加沙超过26万人无家可归。美国表示，正同以色列和埃及讨论为加沙的平民设立安全通道。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清劲，指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你，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嘅快线系有坏车，一带系较为车多。而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往九龙方向近住青马行政大楼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稍为车多，龙尾去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往狮隧同去荃湾嘅车龙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 方向是较为车多，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到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和斜村车多，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而往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去到龙日村。另外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粉岭公路系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凌晨一点至到清晨六点钟，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住香园围公路交界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是判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一年八个星期 与 CEO 对话二十年，将会请嚟不同界别嘅领袖， 佢哋包括 金文业贸易场理事长张德熙、 港铁公司行政总裁金泽培、 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任景信、 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 与 CEO 对话二十年， 星期日下昼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同日下昼五点到六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国剧八三零原委大院。 郑三作为中间人，想帮在光明苑开连锁火锅店的老崔解决营业执照的问题。 坤哥，他就是想找个机会，找个好码头拍一拍，认识一下人。 不，认识你那就够晒了，认我有鬼用咩？ 但傲慢的刘亚军又卖不卖他账呢？ 国剧八三零 原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照顾者悉心照顾身边有需要的家人，忙足24小时。 好累啊，有没人可以帮下我啊？ 身边人的主动帮忙和扶持，可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家人、邻舍和社区携手建立照顾者友善环境，给照顾者透透气，一起为他们打打气。照顾者如有需要，可以打社会福利处资助的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公務員嘅醫療福利啊！咁尋日咧就有一個立法會嘅委員會咧就討論相關嘅問題啦。咁我哋繼續同咧就係一位嘅立法會議員，就係保障公務員、退休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福利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嘅委員周小松議員傾下先。嗱，周小松你好， 係你好，你好。 頭先傾到咧，其實係咪有個原則話咧都要俾公務員即係、比較快啲嘅時間攞到個醫療服務咧？ 是即係講緊個優先籌啦。其實有啲部分嘅普通科門診咧，撥出少量嘅優先籌俾公務員咧，我覺得呢個都係合理嘅。因為點解俾公務員可以優先地去攞到個籌去睇病咧？實際上個目的咧就係令到佢咧可以睇完之後即刻去翻去個工作崗位嗰度，呢個係個最初嘅諗法嚟嘅。咁但係當然啦，就佢優先籌咧係會睇住嗰個額去調配嘅。譬如話呢間診所佢有一段時間佢係覺得用唔曬嘅，佢係會調撥，即係個 quota 唔會咁多。有啲咧用得比較多嘅，佢調撥啦，即係唔同嘅門診之間。咁其實呢個安排咧，我覺得就唔係差嘅。當然啦，就會唔會因為優先籌而佔用咗公共資源，即係公眾嘅？即係去輪候嘅一啲時間咧，我相信都會有少少嘅。但係咧，我哋可唔可以諗下其他辦法？我覺得呢個開放嘅。 周小松啊，有啲即係議會同事就提到話，不如幫啲公務員買一啲醫療保險啦，咁等佢哋唔使去排門診咧。你又點睇呢個選項咧？ 我覺得呢個係值得研究嘅方向嚟嘅，因為公務員局長都好講啦，就有一啲嘅公務員嘅，尤其是合資格人士啊，退休嘅公務員咧，佢年紀偏大咗之後買保險可能好。 貴啦，同埋要墊底費呢啲都是政府嘅承擔嘅時候咧，成個費用會唔會好高咧？我都認同嘅，即係我哋依家係諗緊啲辦法咧，就令到一方面咧，我哋個鋼廠嘅使用咧就唔好太過負擔太過重；另外一方面咧，我哋又會為呢班即係公務員咧提供一啲合理嘅按照個合約規定咧提供一合理嘅醫療服務。所以咧，我覺得咧就呢一個買保險呢個方向值得去探討嘅。你譬如話有一啲嘅特別係一啲輪班嘅公務員咧，佢就比較希望咧有一啲夜晚嘅優先籌啦，可以俾到公務員去夜晚當值時間有唔舒服嘅時候可以睇到。但係事實上夜晚嘅工嗰個優先籌咧就好少嘅，而家得一個門診有少量嘅啫。咁如果係能夠買保險，買一啲普通科嘅呢啲門診服務，買個保險俾呢啲公務員咧，佢就覺得好用啦。當緊值嘅時間，夜晚可以去睇私家醫生，跟住咧保險嗰度可以聽得到。呢、這個費用又係唔係咁大咧？我覺得政府係可以探討嘅。另外一個方向咧，我哋係咪一定要即係、就是、完全係政府去所有保險都由政府嘅負擔咧？有冇機會咧？政府喺幫公務員買醫療保險嘅時候咧，結合埋公務員可能佢自己如果又承擔一部分，又俾公務員另外一個選擇，即係政府同公務員一齊去買一份終生性嘅醫療保險，咁又可唔可行咧？我覺得呢啲係完全可以探討嘅。 嗯，不過即係你話而家公務員可以免費都享用到唔少嘅醫療服務，咁而家如果係要佢都要供埋一份咧，咁都要徵詢一下即係公務員嘅意見先啫。 冇錯，冇錯。因為呢個咧就嗱，你如果就算私人去買份醫療保險咧，最後佢睇完之後。假設唔好彩啦，有啲危疾嘅時候咧，佢都睇完私家咧，好多我哋都睇到啲情況咧，講緊買緊一般嘅醫療保險嗰啲市民咧，佢都轉翻去公立醫院嗰度去就醫嘅，佢長期負擔唔到一啲私營醫院個私立醫院嗰啲咁嘅醫療費用，就算保險都好啦，佢都保唔到咁多嘅，所以咧就咁如果係能夠政府幫公務員淨係解決一啲門診嘅一啲醫療保險，咁令到一啲公共醫療資源可以騰翻出嚟，俾到我哋嘅市民能夠輪候時間短啲。其實呢個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 嗱，講開減輕嗰個公營醫療系統嘅負擔啦，咁另一個即係方法就係一個公私營協作啦。咁我都知咧，其實今年七月咧就政府推咗一個洗牙嘅計劃嘅，咁就全額資助合資格嘅公務員咧就去私營嘅牙科診所度洗牙。咁其實咧就14万人咧就涵蓋喺呢個計劃入邊啦。咁但係咧，今日我都睇到啲報道咧，就話其實而家咧喺14万人入邊咧，得30%人咧會揀去私家診所洗牙嘅。會唔會你都知道咧？即係嗰個原因係乜嘢咧？即係會唔會公務員其實可能唔係好知道個計劃嘅內容啊，或者預約上面有問題等等咧？ 係佢本身呢個計劃咧，我哋係支持嘅。呢個咧就確實係，如果係推動得到咧，係可以騰翻一啲嘅即係。公共嘅牙科診所出嚟咧，又掟翻啲名額俾市民又好啦，就等到享服務嘅公務員喺個牙科診所嗰度輪候時間縮短又好啦，其實係有作用嘅。依家問題就係話佢預就預14万人啦，但係依家個點解咁少人參與咧？我覺得就即係要有幾個原因啦。第一個就係當然所講嘅，好多公務員可能都未熟悉。知道清楚了解嗰個計劃嘅詳情啦，即係其實係政府方面有待進一步宣傳啦，或者去同一啲公務員嘅工會啊、公務員團體咧去合作去推動，等佢哋啲會員都更加了解呢啲咁嘅計劃，去同佢推動參與。第二個咧就有啲公務員有啲實際有啲憂慮啦，我出咗嚟之後。入唔入得翻嗰公務員嗰個耳牙科診所嗰個公營服務嗰度咧？即係佢依家去咗私人睇係真，梗係好快啦。但係呢個先導計劃咧過咗之後，你係咪延續咧？唔知啊嘛。到時先導計劃過咗之後，我要翻嚟嘅時候又要排幾年，呢、這個唔理想嘅。另外一個咧，佢喺依家喺私營嗰度睇咧，睇完之後如果發覺有要補牙嘅，唔得，再翻去公營嗰度。翻去科診所嗰度輪候，佢又會覺得好長。但係如果佢依家直接喺 牙科診所度睇咧，睇完之後個醫生發覺佢牙需要補或者需要整嘅時候咧，佢係即時喺嗰度可以安排到輪候噶嘛。咁所以有啲公務員有呢種憂慮嘅時候咧，佢就可能就唔係咁想去出翻去嗰個私營嗰度去做呢一個洗牙服務咯。所以呢啲問題我相信都要解決嘅嚇。 OK， 最後我都想問埋咧，即係你覺得呢一個公私營協作嘅模式可唔可以應用喺其他嘅公務員醫療福利嗰度嘅咧？咁但係涉及嘅開支，你知唔知又有幾多咧？咁其實點樣睇即係公務員醫療開支不斷咁上升個問題咧，係咪需要有一個嘅限制嘅咧？ 我覺得咧呢、這個公務員醫療開支呢一方面咧，就頭先我講咗呢個係政府同同公務員之間嗰種合約承諾嚟嘅，即係無論點都好咧，我哋係真係要需要去兑現嘅。但係點樣去用一個開支又可控嘅模式，又能夠兑現到呢一種嘅服務俾公務員咧，呢、這個需要探討啦。買保險係一個辦法嚟嘅，買保險嚇、其實係有機會可以減少到整體嘅開支，其實係需要政府去諗嘅。 嗯，咁但係即係你覺得公私營協作模式會唔會可以應用喺其他嘅醫療服務嗰度咧？ 我覺得可以嘅，我覺得可以嘅。呢、這個所謂先導計劃，其實我都建議佢咧，就譬如話淨係洗依家淨係洗牙。譬如话你洗完牙，洗牙过程之中发现佢有只牙有个内个窿仔需要补，依家系唔包噶嘛，即系可以扩阔嘅时候咧，如果包埋保牙嘅时候，可能佢嗰个应用就更加会广啲咯吓。 好，好啊，唔该晒周小松议员，多谢你啊。周小松咧就系一位立法会议员嚟噶，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1，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林先生喺度，林生你好， 系大家好， 系请讲。 咁咧，我都做 HR 都做咗好多年噶啦。咁我一睇呢個 proposal 咧，就睇錢啫。咁我覺得條數都唔係講少啊。你有200,000公務員係咪？咁你而家買一個保險都閒閒地6,000-7,000一個人頭啊。咁你計下幾多錢啦？ 嗯， 嗰度。咁另外就係咧，通常嗰啲私人買保險嘅話咧，唔會好似政府咁咧，政府就接近生養死葬。咁啊，私人嗰啲咧，就算你買個 plan 好少少，住院嗰啲咧，分分鐘都要自己俾錢。 嗯， 咁啲公務員制唔制咧？ 嗯， 或者有冇咁嘅需要咧？因為事實上，如果真係睇政府醫院啊，或者政府醫生嘅話咧，咁都係呢個荷包跌落嗰個荷包嗰條數啫，真係唔使真金白銀出嚟攞啊！咁如果你同啲私人機構買保險嘅話咧，真係真金白銀出嚟俾咗保險公司喎。 嗯， 咁而家財政已經咁緊張啊，仲要玩啲咁嘅嘢，唔好啦，係咪啊 ？OK， 好啊，多謝曬林生嘅電話。咁我的確係一個難題喎、即係要去到即係舒緩嗰個公營醫療嘅負擔，但係又同時俾到公務員咧攞到醫療福利嘅話，咁保險係一個選擇啦。咁但係即係頭先阿林生都講到，即係保險真係要錢嘅嚇，咁、又即係嗰啲錢邊個埋單咧？ 咁所以我諗公私營協作都係一個即係可以探討發展方向。咁頭先周小松都有提到一點就係、話哇，究竟咧洗完牙，譬如我排咗先導計劃嗰條隊之後，係咪可以翻去政府服務咧？咁而家我睇翻嗰啲計劃書係可以嘅，即係話公務員咧，就算出咗去洗牙咧，其實咧佢享用政府牙科服務嗰個資格都唔會受到影響。咁所以呢個都會係增加咗誘因，令到啲人會出去即係睇牙科咯。 善道会的服务令到 Ermin 感受到好温暖， 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对人民的关怀，而那个关怀就呈现了那个同理心，站在服务使用者的角度去跟他同行，在服务的个过程当中我都有这种感受的。那我觉得如果这个平等的关系会给到我们服务使用者对他的信任，建立信心。 想听更多他们的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95年 时间晚上7:48啊，这个时间自由风咧，林志恩，我哋咧就讲一个关于地区规划嘅问题啊吓。咁政府咧就建议喺将军澳咧就系起一栋嘅综合联用大楼啊吓，联用综合大楼。咁个位置喺边度咧？个位置就喺将军澳市中心宝邑路同唐贤街嘅交界。咁嘅面积就大概6000平方米啊。咁如果系再讲少少，即系具体啲啦吓。咁而家咧就喺呢个将军澳中心嘅对面，咁亦都系咧就系天骏吓呢个屋苑天骏三 A 嘅对面。咁其实咧而家都仲系一块工地嚟嘅，咁而家就起紧呢个入境事务处嘅总部啦。咁呢块嘅联用综合大楼嘅地咧就喺入境处嘅隔篱啦。咁咧呢个嘅联用综合大楼会有啲咩嘅设施咧？咁包括有公众街市啦，会有医疗同健康设施，即系譬如话系地区康健中心啦，母婴健康院啦，皮肤科诊所啦咁。仲有咧就会有啲嘅社会福利设施啊吓，咁譬如话系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啦，系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啦等等。咁以及咧就系仲有系公共教育设施啊、政府办公室啊，同埋公众停车场咁啊，林志恩。 嗯，系啊，咁呢个其实都系政府近排推紧嘅一个理念，就叫一地多用啦。咁不过头先陆月光都提到咧，即系呢个综合大楼咧，除咗有一啲譬如政府办公室啊或者福利设施之外咧，其实都有公众街市。咁可能有啲听众咧，即系过去去过一啲市政大楼咧，都会闻到有啲味嘅。即系如果喺街市同埋其他嘅一啲譬如图书馆设施喺同一栋大楼嘅时候咧，点样去处理嗰個氣味嘅問題咧，因為今次咧將軍澳咧呢一棟綜合大樓咧，其實同民居咧個距離咧係幾百米嘅啫，咁所以咧過去嘅一啲區議會嘅會議咧，其實都有啲議員關注到咧，就係嗰個街市嘅通風系統啦，可以點樣去完善咧？譬如咧就係一啲嘅空氣淨化設施啊，或者一啲魚檔啊，去排風之前啊，有冇一啲嘅空氣淨化器係可以將個問題解決咧？等等咧，都係一啲即係區內嘅關注點嚟嘅。 不過有咁講啦，即係有啲街坊可能會話啊，即係好耐咧，即係等咗好耐，終於有啲嘅公眾設施咧喺呢一區嗰度係建設啦。因為咧，其實鄰近頭先講啦，即係天駿啊呢啲嘅屋苑咧，就係將軍澳南啦，咁都係屬於新發展區啊。咁其實咧就未有任何嘅一啲政府公共設施噶。咁如果佢哋而家要買餸咧，可能會行得比較遠啦，又或者只能夠去超市嗰度買啦。咁所以咧，其實有啲人又會可能覺得啊，即係呢個街市都真係望穿秋水先至等到噶。但是即是在一个咁市中心咁一个交通咁方便交通交汇处去到呢做一个街市啊同埋即是好多社福啊医疗设施嘅话嗰、那個人流啊，交通又點樣去處理呢？嚇，頭先嗰個衞生問題又點樣呢？嚇，咁呢個時候不如都問下各位聽眾啦。如果住喺嗰區嘅人，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亦都請嚟呢一位區議員同我哋加入討論啦。就有西貢區議員係屬於環保北選區嘅方國山啊，方國山你好， 徐宇光好， 你好啊嚇。點樣睇？點睇今次呢個嘅聯用綜合大樓嘅建設啊？ 是真的望穿秋水咯，你講得好啱嘅。喺成個將軍澳區嘅發展咧，自從即係領展攞咗房署核下嗰啲公營街市之後咧，我哋將軍澳即係十幾二十年都冇公營街市。咁我哋成個將軍澳咧就好多新發展區，咁無論日倉城一路去到將軍澳市中心一帶咧，都冇公營街市啦，或者。都好依賴領展啊嗰啲相關嘅或者一啲富康街市去買餸咁啊，我哋都要跨區咁等到而家食生局啦即係佢就話環生局啊，佢就計劃喺我哋將軍澳市中心，即係將軍澳中心同埋天駿二 A 對面啦，咁就起呢、這個公營街市都是突破的了，有140檔咁啊，等咗好耐啦。咁希望如果有呢個公營街市之後咧，就有啲市民夾硬啦，都冇辦法搭地鐵，要跨區去買餸，但係都好過冇咯。希望呢個係第一個街市之後咧，打後譬如日倉城環保區一帶都希望能夠有第二個街市咯。 咁就住嗰、那個街市嘅營運啦，咁有兩點啦，咁第一就係嗰啲所謂嘅味道問題啦，咁第二就係一啲回收設施嘅，因為都會有一啲譬如發泡膠箱啊等等，咁呢兩個問題上面咧，即係有關部門有冇一啲嘅建議提咗出嚟咧？ 都有嘅，嗱，其實因為好近民居啦，咁所以佢 無論個街市本身，我自己在街市大的，咁都是聞到啲肉類啊，或者啲魚腥味啊，嗰類嘅一啲味道都會出現。咁今次咧，食環處咧，佢哋就會引入好似喺香港仔嘅街市咁咧，就會用嗰啲 UVC 咧，係叫即係紫外光咧，去將一啲異味消毒嘅。咁佢哋有啲 filtering 嘅過濾系統啦。咁希望能夠將一啲二樓嘅熟食檔嘅異味啦嘅或者有啲呢、這個可能炒蝦醬空菜啊嗰啲咁嘅異味咧，可以清除到佢，然後先排放一啲新即係清新嘅空氣咧喺附近嘅民居。咁但係我就認為都唔夠嘅，如果淨係喺熟食檔，咁我就建議我哋區議會咧，亦都建議佢哋咧就喺一啲肉檔啊、海鮮啊或者啲廁所嗰度咧，都引入呢啲空氣淨化及異味處理嘅 UVC 淨化機。咁呢個第二件事啦。 你對於即係今次政府簡介嘅街市嘅設計係咪滿意咧？即係譬如話如果係一啲活豬嘅一啲嘅情一啲活豬嘅圖體嚇，咁即係講緊係譬如有一啲空調嘅獨立儲存室去到裝住啦。另外譬如係活家禽嘅，咁就有一啲嘅通風系統同埋排污系統啦。咁另外譬如話係一啲嘅運貨上貨落貨嘅，咁就話咧都會有一啲貨物起卸區咧，咁就係專係俾係聯用大樓嘅。一啲街市专用嘅泊车位嘅，你对呢啲嘅设计系咪收货啊？都 好过冇啊！因为之前咧可能一般嘅旧式街市咧，佢啲猪壳咧，佢哋叫猪脊图体咧，个猪壳咧就好凌晨嘅时候咧就送到去街市附近，咁可能啲猪肉档都未开档嘅时候咧，就可能引嚟啲昆虫啊或者甚物老鼠去掂到啲猪壳啦。咁所以今次佢开到一个雪柜啦，即系空调嘅独立储存室咧，系好过即系咁个管理上对食物安全系好啲啦。呢个其一。至于头先主持都有问过话关于佢哋回收嘅发泡胶盒咧，其实过去咧好似喺我哋厚德嗰个 TKO 机会咧，都系有啲叫发泡胶山嘅，即系成座啲发泡胶箱都好夸张喺个街度摆得好高嘅。咁今次佢亦都会引入一个叫冷压方式嘅处理，将佢即系 smash 佢，即系压缩咗佢，变咗喺环保回收嗰度咧都会做咗一啲工作。咁當然啦，而家佢哋咁嘅建議咧，都喺香港仔街市實施過嘅。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可以徹底做到好多全面嘅環保回收咧？咁當然我哋都會一路密切監察住佢，然後睇下可唔可以有啲咩改進或者加減咯。呢方面我就會有咁睇法。咁另外佢引入咩一啲佢係用呢個水塔嘅冷氣嗰方面咧，我哋就關注咧，譬如喺天頂嗰度咧，佢會擺水塔機放冷氣嘅。咁會唔會對附近嘅民居，譬如包括將軍澳中心啊，或者天津二一一帶附近嗰啲民居，即係會唔會影響到啊？啲咁佢哋又話會有即係滅聲嗰個問題啊，減噪音咯。 OK， 係啦，都有。都有向佢查詢嘅。 咁呢個綜合大樓即係都係真係新起啦。其實入面咧會唔會都應用到一啲創新嘅科技咧，去令到個管理質素係會提升到咧？ 其實佢哋嗰個啲做法，譬如好似智能檢測排水系統咧，或者一啲綜合管理嗰啲咧，都係同我哋譬如好似一啲新嘅發展區，好似將軍澳南啊、天津一帶或者入倉城。我哋嗰啲BMS Building Management System 嘅系統咧都接近嘅，即係因為佢呢棟大廈咧，除咗下面嗰個基座兩層係公營街市之外，有140檔口咧之外咧，佢上面亦都係其他啲聯用大樓，有一啲社會福利處嗰啲大樓啦。咁所以佢都會要照顧埋一啲office 啊、寫字樓啲設施嘅，咁所以佢引入呢啲智能系統咧，我都希望佢可以對於無論啲水電煤啊、烽火水電煤都可以做到好好嘅管理。 好，方國生，我又想關注一下停車場泊車位啊，因為今次呢個聯用大樓咧會有101個嘅地下公眾停車場嘅泊車位啦，包括75個私家車位嘅。嗱，即係區內嘅泊車位都好貴啦，停車場都好貴啦。 101个是不是一个你满意的数字呢？ 绝对不够的。我希望呢他们即是我们在西贡区议会都有提出说希望能够增加。但是即是他掘地底啦有涉及。他仲要减了34个是政府泊车位，即是其实得返75个是私家车位 ,26 个是电单车呢，其实对公众来讲呢就非常之不够。再加埋呢这个公营街市呢政府在这个定位度呢他是属于我哋成个将军澳讲紧超过40万市民用嘅一个公营街市，因为呢个系我哋第一个嘛。咁、人口会嚟咧，佢来自四方八面嘅，咁所以只要靠得110个嘅车位就唔够嘅。咁、期望咧，政府亦都喺附近佢哋相关一啲入境处大楼啊，或者其他嘅政府联用大楼，能否开放埋嗰啲？这个车位 okay, 是啦，以至到68区是啦，有啲车位希望能够开放俾佢。 好，唔该晒方国山，多谢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